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 比较的是经历，很多东西都可以被后人超越，唯一不能超越的是生命的深度，很多情操都可以在蹉跎当中被粉碎，唯一不曾放弃的应该是对梦想的执着吧。这首歌来自田震，执着。继续要听的是吴奇隆，追梦。 只要追到我的梦，一定回来。

你爱不完是郭富城90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作品。当年他以飒爽的舞姿、深情的眼神，还有湿漉漉的头发、俊朗的外形，搭配了一身休闲牛仔，迅速地征服了非常多少女的心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个时代很多男生很喜欢的周慧敏，留言。 我一直 真的。